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但係对我嚟讲呢，呢、這个 degrowth 嘅讨论呢就真係 exactly 就係左交。一啲西方發達國家，唔係，我覺得係真係啲發達國家嘅左膠喺象牙塔入邊講，即係你拗嚟呢啲做咩？即係譬如我哋大家都知道係因為經濟發展所以先咁污染嘅，咁但係你唔可以話我哋而家我哋就全世界我哋唔發展啊， 啲嘢都要務實先得嘅，你要 同埋冇人會跟你噶嘛，係冇人會跟，同埋。即係話你對啲窮嘅國家講話，我哋一齊唔好發展啊，咁得唔得咧？咁樣 degrowth 其實唔係講呢樣嘢嘅， 係，但係唔係你咁樣佢 advocate 出嚟嘅就一定會變咗係咁樣樣咯。即係嘅，我覺得學理上我係覺得係嘅，嗰、那個道理我係明你講咩嘅，我覺得你有理據嘅。但係你作為一個 advocacy 咁去講咧，我就覺得好有問題啦。咁樣即係你想帶出一個咩 implication 咧？ 咁唔係嗱，我某程度上我同意你嘅，你嘅講法咧，其實就係話如果你真係。其實對我嚟講，呢啲就只係基本嘅事實，係嘛？係一個邏輯嘅結論嚟嘅。但係問題呢、這個世界上咧，就係話，譬如人哋嗰個 BB 滿月，你走埋去，哎呀，個個都讚讚佢，佢將來點，將來點，將來點啊！魯迅講啊，啲古仔，然後你走埋去，佢將來係咪真係會咁，我就唔知啦。不過我一樣，我知佢將來係會死嘅咁。咁卒之俾人踢咗出去啦，係嘛？咁呢個世界咧，原來咧一個最簡單、最基本嘅事實咧，係往往係最唔受人歡迎嘅，係嘛？個滿月，你話佢將來會死，其實佢有冇講錯嘢？佢冇講錯嘢啊，係嘛？咁所以同樣道理咧，如果你 do the math， 你真係攞曬啲 data， 你計曬數咧，其實你知道咧，呢個係無可迴避嘅一個結論，就係 degrowth， 即係 total 一定要 degrowth。咁但係你一講出嚟就好似咁講啦，就話因為嗰啲人咧，其實同佢哋個即係主流嘅意識啊、個思維咧，已經係即係差得太遠太遠。咁樣咧，你呢個咧就會有一個客觀效果，你就係將嗰啲人咧就推走咗。係嘛？啲人根本都唔願意聽你嘅，咁、這、呢個咁啊左膠啊，呢、這個離地啊，或者點點啊咁樣。 唔係，同埋我覺得 反效果咯。 調翻轉，我覺得個市場係咁樣。你話而家要 degrowth， 但係咁佢本書咧又同一時間，我哋又話啊，佢 renewable 已經好發達啦，全世界都可以用 renewable 啦咁樣。咁 renewable 要起，係咪冇咗個市場去，冇咗啲資本嘅力量，呢啲 renewable 點起咧？係咪全部政府起曬咧？咁樣咁其實係有少少自相矛盾。 唔係，而家呢個咧就可以係。 咪嗰個 degrowth 要 differential 咁去 degrowth 咯。 當然啦，我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 你一定要照顧第三世界國家啦，佢哋仲要 grow， 所以我哋嘅 degrowth 咧就要好勁。咁當然呢個真係唔現實啦，係嘛？咁所以佢咪即係打仗咯。咁特朗普上台咪好咯。咁第三世界大戰咁就 degrowth 咯。咁死得人多啦，係嘛？咁梗係唔人道啦，咁梗係唔啱啦，係嘛？咁但係個邏輯結論係咁啊嘛。 係啊，唔係即係我覺得左膠嘅意思係嘅，你個事實你講出嚟，你個分析係啱嘅。但你作為一個方向去叫 咁呢 個 咧， 就真係好 係，即係你嗰、那個即係策略上咧，即係你係咪講到咁準？你講到咁準咧，其實你就係真係令到冇人聽你講嘢咁解。 同埋即係我覺得係本身係自相矛盾，因為如果你話我哋全世界要有多啲 renewable， 咁啲 renewable 其實都係要靠呢一個市場。 唔同唔兩回事嚟㗎，其實兩個完全唔同嘅層次嚟㗎。嗱，當然咧，我哋成日都講啊，其實環保最簡單嘅就係全世界所有人一齊自殺咗佢，咁就永遠冇環保呢個問題啦、啊、其實我哋呢、這個一講環保一定要有呢個概念先。咁但係當然呢個係荒謬啦，因為你環保最後都係為咗人啫嘛，人係價值嘅主體。係啊嘛，係嘛，冇咗人就冇所謂價值，咁我仲追求呢樣追求嗰樣做乜啫，係嘛？咁所以你話一齊自殺嚟環保，咁呢個係荒謬嘅。好啦，咁但係同樣道理就係話，你追求呢樣嘢，你係要計數嘅。發覺我哋其實就係一個所謂指數增長嘅問題啊，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即係你有 undergrad 可能cultural studies 冇讀啦，但係你 master 有讀啊。你即係 exponential growth 呢樣嘢係好驚人嘅。 係，即係我覺得我同意係有一啲嘢係要 limit 嘅，譬如話啊，我哋而家有講 carbon tax， 起碼你 tax 咗，你令到一啲好高污染嘅嘢貴咗先，咁你自然個市場就慢慢會開始會淘汰，慢慢會淘汰呢一啲product 啦，呢啲產業啦咁樣。咁但係你去到突然間跳去話啊，我哋要 degrowth 或者我哋要所謂更加 fit 啲嘅 regenerate， 咁佢代表啲乜嘢咧？ 咁當然佢梗係冇講， 你要 elaborate 咯。 即係而家咧，其實要宵禁啊、軍管啊、配給啊、四日嚟4個鐘頭電啊嗰啲，我成日講㗎啦，係嘛？即係你想點死啫嘛？你想係即係浸死定燒死咁啫嘛？咁你話四日嚟4個鐘頭電，咁啊即係已經可能已經浸死咗啦。但係問題你唔係咁就即係燒死咁解啫嘛？ 我亦都覺得，譬如佢講話，佢講 renewable， 佢講得有啲過分地樂觀嘅，即係我覺得 佢太北美嘅 context，即係譬如你睇翻整好似好似德國咁樣，咁係㗎，咁德國都係好積極去想廢核啊，想有多啲再生能源。 係， 咁但係結果其實再生能源佢係未 catch up 到嘅，佢結果要燒翻煤， 又燒翻煤仲弊。 係啦，咁同埋對好多國家嚟講咧，其實佢對好多國家嚟講，佢哋嗰個 energy security 係都係好重要。咁佢哋想 diversify 佢哋嘅即係 supply 咁樣，或者令到即係 secure 啲啦，即係譬如歐洲咁，佢哋唔想再買咁多俄羅斯嘅天然氣咁樣。咁佢想發展多啲自己嘅能源，自己可以自給自足嘅咁樣。咁譬如呢一啲嘢係好多國家都唔係咁易做到咯，係可能北美發展會多啲優勢啦，咁唔知啊，但係對好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嘅國家嚟講，係唔係咁易，同埋亦都仲有好多佢嘅問題係要處理，即係 所以可能都係要等一個科學嘅即係突破。 其實要好多嘢雙管齊下，唔止係科學突破嘅，譬如好多時係。譬如我講翻菲律賓嘅例子咁樣，係嘅，菲律賓係好有潛力做好多 renewable，但係佢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啲島係太 scatter 啦，即係太多島，咁佢可能嗰啲 grid 咧係搏唔到。 呢個咪就係科技突破咯，就係、 是、 個 transmission 啊嘛 ，power transmission。 但係都係其實係未必話個技術冇喺度啊嘛，而係佢冇錢做個投資啊嘛。 唔夠 cost effective 咯，或者 係啊係啊，或者政府唔夠錢去做一啲好基本嘅 infrastructure 去 support 到呢一個。 而家最大一個問題，如果講翻啊，即係回應阿 Edwin 嗰個咧，其實 technologically 咧，我哋知道其實最方便嘅能源咧，其實就係電力，大家都知啦，係嘛？咁但係原來電力嘅儲存咧，原來係人類個科技咧就係最原始嘅。而家我哋儲電咧嘅手法咧嘅手段係好少嘅啫。咁即刻大家諗到就係電池。咁但大家亦都好多人講啦，話電池啊又嘥好 多 嘅物料啊、能源啊、污染啊咁樣，而且佢 efficiency 係好低嘅。其實過去已經提升咗好多，但都仲係好低。 所以其實而家我讀書嘅時候都係講話，如果要全世界 renewable 要繼續可以好勁咁樣 keep 住而家呢個 growth 咧，其實係你一定要 energy storage 嗰個技術一定要去到到位咯。 當然啦，Tesla 個嚇，波士啊 ，Elon Musk 咧就不斷研究緊呢樣嘢啦。其實全世界我諗大陸其實 都 研究緊， 未去到可以係非常之快。 未得，冇錯。 所以我就係話要等個突破咯。 突破，但 係 咧嗱， 即係當然要努力啦。 其實我喺過去即係咁多年咧，即係有好多課程我講過咧，即係我都將佢分為咧就係即係五個 fixes 啊嘛。一個咧就係你所講嘅叫 technological fix 啊，叫做科技解案；一個咧就係 behavioral fix， 就叫行為解案，即係話咧我哋 盡量做啦， 係盡量做啦嗰啲咁樣啦，唔使咁多講，大家知啦。第三個咧其實就係叫做 policy fix， 其實就係政策解案。其實最重要就係呢、這個，但係而家好多人就迷信啦，迷信到乜嘢咧？就係、是、M fix， 就係 market fix， 就係市場解案嚇、啊。因為尤其是右派嗰啲咧，即係我就叫右膠啦嚇、啊。右膠咧佢就會覺得。出咗市場搞掂啦，市場係最聰明嘅，因為始終 知道好多市場嘅嘢，其實都係有個政策去推動。 梗係啦，係嘛？嗱，咁我講翻我對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咧，嗰、那個嘅批評咧，有即係有部分我都同意你嘅，即係佢冇提出一個好嘅 solution 啦。但係其實我覺得佢最差嘅咧，就係佢根本就完全冇回應到佢個副標題。 嗯， 你知唔知佢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嘅副標題係咩？ Capitalism. And the climate 啫嘛 ，versus climate 啫嘛，咁我就哇好有寄望啦嚇，因為尤其是佢前一本嘅 Shock Doctrine 咧就批評新自由主義啊嘛，咁我以為今次咧會更加全面又深入咧就批判資本主義，點解我哋呢、這個生態環境嘅破壞咧係同資本主義係冇不相容嘅咁樣，但到頭來其實冇講，佢唯一就有講到 Richard Branson 頭先我講啦嚇，即係以前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最鑽石王老五，而家一早俾人咩咧？就是、Elon Musk 已經取代咗佢啦，係嘛？係 冇人記得啦，已經 係冇人記得 Richard Branson 啦。而家好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喺Richard Branson 嗰個 chapter 反而就係好 review 到咧，就呢、這個就算佢幾有心都好，話哎呀我要創造一個企業王國，但係呢企業王國咧係要係幫到地球、幫到環境，而唔係破壞嘅咁樣樣。咁但係後嚟深一句卒之唔講啦，因為講唔掂嘅。你到最後咧，你嗰個所謂 bottom line 嗰個 profit 嗰個 corporate interest 咧係 overriding 嘅，因為你係咁 competitive 呢個 market 係嘛？咁其實呢個就係點解 capitalism versus climate 就係、是、賣廣告唔好意思，就係、是、資本的衝動啊嘛。咁呢個資本的衝動其實佢係有佢個內在個邏輯嘅。啊，咁當然啦，我呢度咧就梗係喺度想，即係啊，碎啊呢、這個 crystal 咧就真係能夠睇咗，睇完之後咧，如果佢有啲咩地方佢認為係。唔同意嘅，我相信一定有嘅，係嘛？咁我哋咧，第時咧就可以再請佢翻嚟咧，我哋再嚟去啊大辯論一次，係嘛？咁咧就講翻你咧，其實我想有一樣仲剩翻少少時間，就係、是、話對而家嘅年輕人搞社運， 你有啲乜嘢嘅睇法？ 我就好驚 嚇嗰啲小學雞嗰啲咧，或者係鬼啊人定鬼小學雞嗰啲，你講兩句啊，唔該。 我就好避免，因為我以前我覺得、哎、以前我學生嘅時候咧，我就好憎啲老鬼嘅指指點點嘅。 而家自己變咗， 唔係，所以我就自己就一路都係好提醒自己，嗯、我畢咗業咁樣，有時因為我離開咗 經驗嘅傳承喎、啊。 但係我就覺得有時有啲嘢你要俾啲後生嘅去學下，撞下板， 搓下撞下板，係。 最緊要有反省能力咯。 嗱、嗯，因為咧啱啱你未嚟之前咧，就 Edwin 就同我講啦，佢就話咧，就佢去咗老油堂係嘛，利物浦堂嗰度，就聽阿、肥棒。 唔係我聽個 live 啫、 啊。你聽個 live。 同今朝早個 talk。 啊，咁樣好啦，咁樣咧，佢就話，然後就睇見好多學生，當然大部分都可能係 Hong Kong U 噶啦，係嘛？咁、就發問問阿、肥棒，咁佢就 唔止 Hong Kong U， 哦，即係 十間大學， 十間大學。咁佢就覺得呢啲水平好低。 唔係 你講下 咧，唔係水平低嘅問題，而係有個講者啦。咁嗰個講者就你應該要留意到佢嘅背景，佢有啲咩可以講，有啲咩可以唔講。 嗯， 同埋咧就係、你想將佢嘅智慧掹出嚟啊嘛。 嗯， 你唔係走去講你自己嗰個 position， 或者你走去 逼 佢要講啲嘢係同 你 同係 啦， 你 中 意 聽 嘅， 冇錯啦，冇錯啦。 Exactly 就係咁啦。咁我就真係聽完之後呢，我就有啲失望嘅，即係我覺得、嘩，點解會咁呢？咁、但係今朝早個 talk 呢，就令我對年輕令我對年輕人呢就重拾信心。 哦，今日我哋聽嗰個就係一個科幻作家喺樹人大學講，咁就嗰班呢就都係讀呢、這個文化研究啊嗰啲嘅英文系嘅，問咗好多關於科幻創作嘅問題。係，但係而家我哋講係講社運喎，係學運喎。 咁同學呢就唔好即係責之心愛之切，即係我就覺得咧係要係要反省。 愛之心責之切， 愛之心責之切啊！咁就即係我覺得真係要反省下咯。同埋有好多陣時你係點樣盡量利用好一件事或者一個人，你點樣去得令到自己得益咯？ 亦都有策略問題，亦都有態度問題。 係啊，態度問題。 但係我覺得 點講？ 我自己就覺得人無論咩年紀都應該有一啲自省能力嘅。咁、我覺得無論你係咩崗位、咩年紀、都應該要時時刻有呢一個心，同埋即係我會寬容啲咯，對其他人。即係有時我覺得係嘅，譬如之前咁，起碼因為我以前學聯咁樣，咁我睇住話退聯咁樣，或者好多學生會，大家 我哋好同心其實， 即係或者好多團體之間好好多不信任啊，大家選擇啊咁樣，咁我都覺得係心痛。但係你覺得有時你從翻一個長遠嘅角度睇，或者個時代係咁，咁呢啲嘢可能係一個必然咁樣咯。即係你要俾啲後生嘅自己去 figure out 佢哋哦。咁好啦，佢哋而家唔信大台，唔信有呢啲領導，咁佢哋自己佢哋要佢哋自己去 figure out 一個方法。 係啦，拆咗之後點咧？ 係啦，咁我覺得 真係唔知啊。 我覺得因為我本身有少少又叫做離開呢件事，即係雖然我係仲好關心喺香港。係 咯，你實關心㗎。 但係即係我覺得，譬如你人去到唔同年紀，又畢咗業又做咗嘢，咁人唔同有唔同崗位。 係當然。 咁我就覺得，即係我會用一個比較寬容啲嘅角度去睇咁樣。 同埋我諗每 個，同埋我又覺得而家呢一代年輕人面對嘅壓力係真係比我哋而家越嚟越多嘅。 咁但係都要落翻地咯，即係要自己做啲實事咯。 同埋咧，嗱，既然即係今日請你上嚟講呢一個議題咧，我就真係借題發揮㗎啦，就係話而家好多年輕人咧，佢真係太過咧。一頭就中咗落去咧，就係、我哋依家叫做即係 single issue politics 啦，係嘛？但我哋呢個 single issue 咧，當然就係即係講香港大陸嘅關係，或者我哋爭取民主、爭取普選呢樣嘢。呢樣嘢其實我係百分百支持，係嘛？我都話喺佔領期間咧，我第一我寫咗三封信，公開信俾嗰啲佔領嘅學生。第二咧，我就探訪咗十幾次啦。雖然我就冇喺度過夜，我有啲朋友喺度過夜，咁但係咧我亦都咧係作咗五次嘅公開講座。即係喺嗰度啊，即係講好多啲各方面，即係我嘅睇法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我就係話，而家你嗰啲學生咧，其實對於世界上頭先你講嗱，你而家出咗嚟，你就覺得原來即係天地之大，世界之大，原來仲有好多嘢值得我哋關心。而我哋一個真正嘅叫做 existential 嘅一個 threat 咧，就係、全球暖化。但你諗下喺我哋，其實我成日我哋三五零香港咧都想 engage 嗰啲學生會㗎，即係大專嘅學生會㗎。但基本上咧，即係佢哋根本完全冇興趣嘅對呢啲嘢。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係因為而家香港個政治環境係真係太、即係 令你太 咁啊系， 因为个制度解决唔到，你好多嘢争都咩都冇用。同埋我觉得系真系有一种大家有一种好、一种 fact 咯，即系觉得，唉，即系争咩都冇用啊，仲即系呢啲更加唔可以争取嘅就算啦咁样。咁、但系所以我而家有时会觉得系策略又点啊，或者行事作风系点，我觉得就即系大家唔同意见啦。咁但系我。起碼我會希望可以睇得翻一個比較理性啲嘅公共討論啦、譬如而家好多時網上世界成一句就話一句就左膠，一句右膠，係即係好多時就唔需要太討論。 好少見右膠嘅， 係 其實好多右膠，香港基本上大部分都右膠。 即係譬如好多時係譬如可能執著你一你講咗十句嘢、執著你一句咁、就不停喺度、不停喺度即係回帶咁、不停喺度 spin、不停攻擊你，但其實係唔係真係想同你討論嘅咁樣。 嗱嗰、那個呢即係 Edwin 成日都好慨嘆㗎啦，就叫為奴取暖㗎嘛。係咪喺網上啊。大家 like-minded 嘅人，講來講去都係嗰啲嘢，咁你咪好 feel good 囉，自我感覺良好囉。 同埋有時好似都唔需要講道理，唔係真係。 唔需要㗎喇，立場先行㗎嘛。 唔需要睇事實咁樣同埋。 係呀，咁啊。 咪最慘有陣時有啲嘢係直情係唔啱嘅，就講到好似事實咁樣。 係呀，或者 justify 咁。 係呀。 係呀，咁我哋香港人已經係咁㗎嘛，咁點解唔係咁呢咁樣。即係好多呢啲討論啦，係呀。 咁當然呢度啦，嗱大家呢 真係少咗好多包容。 即係節目咁耐啦，你都知道我就係幾時都係堅持理性包容嘅啊，咁所以咧就無論左膠右膠咩都好，誒、即係本土熱血咩都好，或者甚至建制都好咧，其實我覺得你認為有道理嘅就攞出嚟傾，係嘛？咁啊就唔好似頭先我哋講嗰啲，就係話哇，即係立場先行，甚至將啲事實扭曲咧，咁就最唔好。尤其是年輕人，我相信而家聽緊我嘅咧，好多都係年輕人嘅，係嘛？好啦，咁啊原來咧講下講下。時間又到啦，我知阿 Edwin 仲想開腔嘅，但係唔好意思啊，我都話啦。 唔緊要，唔緊要。 嗱，咁啊，最後 Chris 有冇想咩同我哋啲年輕人講啊？ 有機會再講啦。 有機會再講。 大家睇到個好消息啊嚇，將來再請 Chris 上嚟傾下咁好嘅。 咁同埋賣個廣告啦，咁去咁我喺端傳媒今次氣候大會嗰啲訪問 有嘢睇， 咁就可以睇翻上翻 端傳媒 國際組嘅頻道。 國際組頻道。 頻道係啦。 係有 video 嘅。 video 冇，但有相。 有相有文字。好嗱，大家記得上去睇咯，好嘛？好啦，咁啊，下次再見啦。OK， 好，多謝曬 Crystal， 拜拜。